关的处所，以寻找机密文件。律师之前说，搜查行动是按计划进行，并作为调查拜登涉嫌不当储存机密文件的跟进行动，而拜登是同意配合搜查。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和位于华盛顿一个智库前办公室，早前被发现收藏了少量机密文件，引起外界关注。司法部长加兰其后委任特别调查官，其后委任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方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并在今晚为该区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星期六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雨势逐渐减弱。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2,223点，升151点，总成交3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8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2,193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90.2元，升5.2；美团182.3，升2.2；比亚迪股份263.6，升3.6；阿里巴巴111.4，升4；百度154.8，升10.5；小米集团14.02，升5.2；盈富基金22.36，升1.8；友邦保险87.05，升1；南方恒生科技4.72，升1.06仙；1.06仙。港交所361.2，升8.8。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1，英镑9.713，瑞士法郎8.646，澳元5.604，加元5.905，新西兰元5.119，欧元8.639。每百日元兑港元6.10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2点，升75点。港金报18,270元，比上日收市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19美元，卖出1,954.3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培正道左转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培正小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培正道同埋窝打老道嘅交界位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在军器厂街。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佐敦的德成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德成街去各市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各市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敬请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会安全。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家迎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三五成群的阿涉，元宵节我最想和我公公吃汤圆，因为他平时都比较少出声，所以我很少可以坐低认真听他讲他的故事的。希望今年可以用很多粒汤圆的时间了解公公多啲，亦都比公公了解我多啲。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香港电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2月2日上11: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认为爱从来没有分地域和限制，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只要愿意付出，令身边的人幸福就可以化解误会和仇恨。在今年他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勇敢去爱，因为只有大爱才能够令到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用爱一起去充斥宇宙。作曲 S1 Music， 填词周耀辉，监制 Albert Chan， Eden 吕卓安， Lovers。 再犯再沉二人再脱胎，就如传奇动人的天海，爱珍贵在一瞬间就不再，爱就要笨到像天才，爱就要大到成伟大。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精选，吕卓安 Lovers。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係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哇，我哋今日电台咧，全部嗰啲新年气氛翻晒嚟啦，嗰啲醒狮音乐仲喺我只耳边，我梁继章。 团拜啊团拜啊，一阵间一定要出去斗利是啊！ Yeah. 恭喜发财，希望大家今年财源广进，身体健康。我系蕊蕊， 冻撑。龙叉锣鼓， 你呢个系龙船啦、啊，龙叉 是但啦，佢都系混为一谈噶啦。 龙龙龙叉， 总之喜庆嘢得啦，佢最紧唔好捞捞啲大家。 系啊， 喜庆嘢算啦。 电台团拜，一团和气，如意吉祥，身心康泰， 花开富贵， 上下一生， 恭喜， 天天都咁好， 龙运当头。 大家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阵间会转播。 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 心坎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就已伴你遍路万里地，让百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不知。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事事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人飞，让白夜灿烂深信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早晨，早晨，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而家 李嘉仁医生， 系恭喜恭喜， 李医生，李医生，同大家祝福几句啊，喺我哋喺我哋风骚快活人同大家祝福几句吓， 希望各位身体健康， 希望我哋咧系啦，希望我哋平时见到你，但唔需要睇你 啊，我有听啊，风骚快活人。 有冇听啊？ 你听错， 唔系我最记得 就系 方生， 嗯 啊。讲一句，乜嘢最快乐咧？ 系啦，系啦， 就系当要坐车。 嗯，阿方力申啊嘛，系咪啊？ 方力申 系啦， 一坐车咧， 喂，你讲嗰阿婷咯，影靓仔相嘅你真系，系啦，阿方力申讲咩啊？ 第二手咧就有车，然后最紧要咧睇餐牌，只系睇左边， 呢个好标准呢个。 呢个最好 系呢个人生嘅极致，不过唔系成日可以咁样嘛，耐唔耐都要节节咩悭衣缩食噶嘛，耐唔耐啊？ 唔使嘅， 希望我哋未来都可以过呢种生活。 系啊，大家都丰衣足食。 阿医生，你讲得好嘅，其实我哋好多嘉宾都讲得好有嗰个人生嘅智慧。 系啊， 好似蔡澜先生，我都觉得好好噶，佢日子过得快， 冇错， 就已经系 快活人噶啦。 因为你开心先会觉得快嗱，几快？今日系咪又已经去到呢一个2月3日啦？ 系啊，诶，李嘉仁医生，咁你咧？ 系 你乜嘢系为之快活啊？你觉得 快活 乜嘢系为之丰收啊？ 啊，活着就已经系快活 啊！呢个犀利，呢个境界好嘢，好嘢， 讲得好，活着就已经好精彩啦！ 我想问下医生咧，你经常睇到入嚟咧，啲人咧愁眉满面啦，因为佢唔舒服先嚟睇你啦。我估计你个心情会唔会因为咁而受影响？ 我有啲唔同，我啲睇多数睇 小朋友， 系啊，系唔舒服，佢喊好乜嘢？但系好快脆咧，一好翻咧。又当堂开心笑， 咁我哋系咪应该要向佢哋学习？ 你冇得学习， 系啦，个童心，因为当你带咗嘅话，你就冇啦。 你会有好多嘅烦恼，烦恼系冇办法挥得去嘅， 系 希望，唉，唔好谂咁多， 睇开啲， 睇开啲， 好嘢，好嘢，继续风骚， 多谢医生，多谢医生，继续吓， 身体力健，身体健康。 好啦， 大家都精精神神，龙马精神啦、啊。 好啦，今日不厌其烦，你讲多一次啦。今日咧，因为我哋有团拜喺11:30开始，咁所以我哋上集停车场咧，其实头先今早咧办公室已经好热啦。我哋个城市咧， 今日好忙啊， 系啦，周围为大家带嚟一片咧好开心嘅气氛。 其实好早嘅时候，我哋已经大家咧酝酿紧个情绪 啦， 系咪？一翻嚟嘅时候已经见到你啦。哇，今朝吓死我，我坐喺度咧喺度拣紧啲歌啦。一阵间我哋有爱好系列啊，一个人一首歌啊嘛。咁咧正系咧喺度正襟嚟咗喺度谂紧啊，个扁 埋头埋脑嘅时候 咧，有一个人走埋嚟，一个好大嘅肚腩，跟住佢摆一个 pose， 即系靓仔，靓仔 pose， 靓 pose， 跟住咧就掹住我哋嗰个办公室嘅嗰张台，同我讲嘅就系我今日得唔得？ 喂，佢今日直情红波波利是啊， 得唔得先？ 嗱，喂，马小强，你今日就系乜嘢咧？就系以前我细路仔嘅时候啦，买定件新衫唔着住嘅。仲驚整污糟咗先，驚整臭。 你新㗎件衫， 新 係 新 㗎， 我本來諗住過年著㗎， 而家冇諗住， 都仲係過年 嘅。即係諗住初二初三翻嚟著嘅。 點解嗰次冇著嘅？ 旺都旺佢啊嘛， 冇錯啦， 佢大把衫，你明嘛？ 係，冇錯。佢唔係用佢唔係用衣櫃擺，佢用貨櫃擺。 問題係佢大把衫，但係冇褲。 有貨大家都 佢通常都唔著，通常都唔著。 最好嘅乜嘢係底褲啊？ 我買咗啦， 底褲啊，你知唔知啊？ 我買咗啦， 係啊， 係啊，取其鞋音佢就係底你褲咯，底你發達咯。所以有啲人咧， 大家齊齊貨。 所以有啲人咧係會有一啲嗰啲 pendant 仔咧係一條底褲嚟㗎，戴住一條頸鏈。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我走去買，我就點會有人買呢啲咁嘅嘢？佢話你唔知道呢個係乜嘢意思嚟㗎，反而係中國人會中意嘅就係送一個嗰啲嘅底褲仔嘅嗰啲咁樣嘅 pendant 係乜嘢啊？嗰啲吊嘴，嗰啲吊嘴係俾小朋友的。 喂，不如咁啦， 小朋友㗎， 係啊， 馬老師，你為咗呢個即係達到富貴咧，你掛條大底褲喺度，以後 佢有啦。 挂喺度啊！挂甩喺头，由头裤到 出街，会唔会啊？ 好似斗篷咁啊！ 我惊啊 ！K K 常佢哋嗰啲过嚟，先生过嚟。O K， 系啦，希望大家都花开富贵，如意吉祥。 冇错， 冇错。今年新年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系啊，我哋都觉得系，因为咧，你会见到我哋嘅醒狮。其实今朝早嘅话咧，我哋都讲下啲事后边嘅幕后花絮啦，嗬。因为一阵间咧，你系十一点半先正式开始啦。但系问题系我哋。今朝早咧就已經有個醒獅，會係成個香港電台咧就巡運唔同嘅 department 嘅。 冇錯， 咁你會見到嘅就係話你嘘一嘘佢嗰種感覺咧，嗰種氣氛啊、喜慶啊、熱鬧啊，大家一團和氣啊，亦都係好有一種嘅好開心嘅一種感覺咯，喜氣洋洋。 我真係冇聽呢啲嘅音樂， 同埋我覺得咧，成棟大廈咧鑼鼓喧天咧。 係啊。 即係所有嘢都會順利嘅， 冇錯，平時都好少見嘅同事都走曬出 嚟。係啊， 好開心，好開心， 真係幾好啊！ 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你會發現我哋嘅大糖果個桃花， 哇，開得好靚啊！ 係，你唔覺得好靚咩？ 我覺得啊。 琴日我走嘅時候，我已經見到，我話：哇，點解突然間靚得咁緊要嘅？即係花開。到咁燦爛咧，你又係特別有一種嘅就係、是，有啲好嘅笑頭嘅感覺， 冇錯冇錯， 我琴日都忍唔住，我要影咗張相。 你有冇順時針轉三個圈？ 有兩個妹妹，我有少少嬲嬲地嘅。 點解啊？ 佢唔係我講笑嘅啫，嬲嬲地，所謂嬲嬲地就係、是、有兩個好靚嘅妹妹嘅坐咗喺門口，咁跟住咧，我就喺度咧，哇！啲桃花好靚啊，你知我㗎啦，係咪啊？咁我好大聲咁我諗住想影啦，佢就話：你使唔使佢就係順時針咁樣去兜三個圈啊？跟住我即刻同佢講：我要咩？ 你認唔認得呢兩個妹妹啊？ 認得係今日嗰兩個 MC。 我想拖住佢哋轉三個圈啊！你幫我搞掂佢，利是一封。 好笑！ 希望我哋嘅喜悦带俾每一位听紧香港电台嘅朋友，祝你新年快乐！任何天气，我哋都喺你身边陪伴你。 你根本不需担心这世间怎想你，其实我算你已经够完美。前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的忧郁。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恩垂怜，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无人会这一世站远地，如若想飞，更不可泄气。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何天气一起如阳光变骤雨，担当一位爱人，担当好一个知己，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总看着你。 10:25啊！如果一陣間我哋嘅風騷發言咧，喺11:00之後，今日星期四啦，所以就愛好系列啦，亦都因為咧11:30會有呢個直播，我哋停車場上集嘅團拜，咁所以我哋愛好系列咧，今日暫定咧係半個鐘嘅啫。不過如果一陣間12:00之後個節目完結咗，仲有時間，我哋仲有下集，所以大家咧唔需要擔心嚇。 好， 而講翻我哋嘅題目啦，今日就係 一個人一首歌。 嗯、 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咧？ 嗱，其实咧 入咗嚟佢喺度笑。 系啦，我有啲我见到有啲听众咧就留咗言啦，即系写咩歌名啦。但系如果可以嘅话，你可以写埋送俾边一个，因为个意思咁样先出。 冇错啦，系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写俾我哋，即系知道个故事嗰个后边系点样嘅话咧。咁你拣嗰首歌嘅 就 变得 更加 有意 思。冇错，无论嗰个一位老师啊，一个同学，一个朋友，一个爱人，爸爸妈妈、兄弟姊妹， 你点解会拣呢首歌送俾佢？世界咁简单，咁简单，系咪？ 我已经跌咗落思绪里面。 思绪大榄咧，佢咪大榄啊？ 边个思啊？头先嗰啲思系咪？边条先？ 佢咪大榄啊？你去边个隧道啊？你 思咩水啊？ 你 谂乜嘢啊？你饮唔系啊？你谂乜嘢啊？ 佢无端端点会去思绪嘅？ 佢突然之间佢又唔出声， 佢 几好喎、啊？你 一首歌啊嘛？ 唔系咁点解点思绪咧？ 你唔系应该一早已经谂定咧？你而家先嚟谂思绪啊？ 唔系啦，我吞炉，无端端点解去咗思绪 咧？吞炉啊？ 应期嘅系佢天马行空到，你真系有时你都唔知道去咗边嘅。 翻翻嚟，喂，翻咗。 喂，其实咁顺便都讲下啦。其实第一，我哋其实平时都系咁样玩嘅，我哋嘅玩耍咧，开玩笑系冇咩界限嘅。 冇错， 如果大家唔需要等我哋担心。啊，琴日马老师咧，佢其实佢走出去咧，都系咧，即系俾个空间我讲下啦。 梗系啦， 我澄清，我冇删住佢麦。琴日头嗰十分钟咧， 啊冇， 佢唔出声，唔系我删住佢麦，系佢自己咧走出去。啊，逃离现场，顺便咧兑碗面啊，又饮杯嘢啊，咁样。 佢仲有半个早餐未食完，佢趁呢个时候嘅话，佢再食埋嗰半个早餐嘅啫。 但系少咗啲，唔知边个偷。 应该系阿陈淑兰。 可以同你有呢个互相食嘢之亲啊！ 偷， 因为你哋两个摆埋喺同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有呢个危险。 大家唔使担心，我哋冇嘢。 饮咗你半杯奶茶。 系啊，依明琴日 错啊！ 就算琴日咧，阿家居明咧话佢嗰 part 咧，其实都系玩嘅， 玩嘅啫， 所以大家唔使上心。 干牛肉干， 冇错，我哋大家都系 玩嘅啫， 讲咩都唔嬲啊！系咪燕华阿马？ 咁样先至系我哋嘅精神嚟噶嘛？ 唔好担心， 唔需要担心，真系完全唔需要 担 心 乜嘢啊？担心我哋三个唔妥？ 系啊， 冇嘢，冇嘢。 其实我哋由几多年开始识，我都数唔翻添。 太耐啦！ 但系我有担心，我有担心，我就系有时咧，啲 fans 太锡我哋啦。 系啊， 佢哋太上心， 系好感动。 系啦，咁有时佢哋就会比较系 sensitive 咗，即系以为嘅就有啲嘢话我哋要。 你做咩闹佢啊？做咩顶佢啊？ 冇错。嗱，其实我琴日真系翻去我自己都有好咁检讨过。我檢討過嘅就係話，我係唯一嗰個語氣，我係太過咬牙切齒，咁可能有時會俾到人哋感覺嘅，就會覺得嘅就係你講嘅説話，其實咧就會令人哋覺得聽得唔舒服， 聽 得唔舒服啫。但係其實你裡面有冇啲咩嘢咧？其實裡面係愛。 我知啊， 里面系爱咩？系爱个节目，系爱你写嘅嘢。我希望可以保存到嘅就系话，想话俾大家知，我哋就算系一个小小嘅一个剧啊，都希望能够就系将佢尽善尽美咁样，将佢摆喺呈现喺你哋嘅面前。呢、這个就系我会咁上心嘅。 冇错，我知道啊，都系我嘅福分啊，有两位即系咁好嘅团队去演绎。 呢个我讲咗啦，呢个我琴日我讲咗啦，我琴日我讲就系话有个咁好嘅演员阿李丽蕊，有咁好嘅编剧，咁加埋我小说喺侧边。 话俾你听， 我已经昨晚构思了三个故事了。 加春秋， 错系龙虎， 系咪咸气？ 雷雨啊， 系咪咸咸气嚟噶？ 你有傻？ 唉，好担心。 龙精虎猛，唉傻。 等待等待， 大家都要一团和气啊！ 知道， 知道， 千祈唔好有和气嘅事情。 冇事冇事， 冇错。 翻嚟我节目啦，十点半 送十个印花。 好啦，先听新闻报道，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联储局将加息幅度进一步缩减至到0.25厘。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联储局今次加息幅度似乎进一步缓和。反映當局要更小心觀察美國經濟和通脹走勢，亦都可評估多次加息效果，決定未來加息幅度和速度。他說，聯儲局指出，若果現時經濟趨勢不改變，見不到有原因今年會掉頭減息，因此高息環境今年會繼續。而在聯匯制度下，香港亦都會繼續面對較高利息的水平。提到本港上季负资产宗数急升至到超过12000宗，余伟文表示，去年楼价下跌，只要贷款人士作出较高成数按揭，就会令到负资产宗数上升。他说，即使楼价波动，银行资产质素仍然好，暂时风险可控。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理大建筑及房地产系教授许志文认为，有機會影響本港樓市，因為加息會影響市民入市的意願。若果樓價持續下跌，將會增加負資產數目。本港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截至去年第四季末有12164宗，按季增加近22倍。許志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形容數字幾犀利。他說，去年本港樓價跌得較深，以致出現這個情況。至於負資產宗數增加對銀行和樓市的影響，他認為由於並沒有出現三個月內斷供的情況，短期將未見特別影響，但要小心注意之後的變化，包括未來本港就業情況以及今年樓市變化。新冠確診者的隔離令已經在今個星期一起撤銷。有報導指，部分私家醫生診所拒絕為新冠患者診治，亦都有食肆不接受確診者堂食。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如果服務提供者因為對方有殘疾而拒絕提供服務，可能違反殘疾歧視條例，但如果提供服務或者會造成很大的困難，就未必屬於違反條例。朱敏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补充，若果食肆建议确诊的顾客购买外卖就可以接受，至于为确诊者划分堂食的餐区，就要视乎理由是否为了方便管理，有关餐区有没有构成较差待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表示，政府计划在启德世运道兴建简约公屋，當區有居民很關注，希望當局清楚交代項目退場的時間表，以及如何解決區內交通問題。他說，政府未能夠回應有關問題，他會在公務小組委員會上投反對票。另一名公務小組委員會成員江玉寬要求當局進一步交代簡約公屋的需求評估、揀選地點和造價細節等，否則或者會投反對票。江玉寬說，根據政府資料，未來五年公營房屋供應量約120000伙，截至去年底，全港約有100000名"劏房戶"。未來幾年的公營房屋供應量似乎能夠回應需求。他認為政府應該進一步交代簡約公屋需求估算，以免浪費資源。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

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亚洲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琴日开始咧，天气都系暖咗好多嘅。咁今日而家就20多几温，相对湿度76%嘅。咁啊，睇翻咧网上咧，好多朋友留咗一啲嘅信息啦，歌曲名字啦，咁好多咧都系咧好感人 嘅，好有意义， 好有意思嘅。咁就算唔能够每一个朋友咧都帮你播到咧，起码咧可以帮你读到啦 吓。冇错，所以你小心。 系啦，冇错啦，你首先咧就。Nathan 咧，佢话咧爱你一万年啊，送俾太太嘅咁啊 ，Nathan 嘅太太咁啊，今日收到啦，下一个信息，祝佢身体健康。另外 Linglow 咧就话只有情永在，送俾老公，在朋友聚会中第一次认识就合唱呢只歌，唱下唱下就噔噔噔噔。 你哋有嘢嘅，一嚟就同你只有情永在咩？ 而家系老夫老妻啦， 你好啦， 好羡慕啊！ 爱情系唔会老嘅，人会老，爱情系唔会老，永远长青。 保留啊， 保留， 我自己个人啊， 系我自己个人啫。 好啦好啦，咁另外咧， 都唔代表你我啲嘢。 另外，刘伟德话送喜气洋洋俾我哋成班做快活人 啊，多谢多谢。 黄 Ivan 咧就话俾 Beyond 嘅真的爱你，俾世上所有妈妈。咁仲有好多朋友都留咗言嘅，咁一阵间睇有机会再帮你读啦吓。 嗯， 啊，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啦，咁讲到今日咧，一阵间嘅团拜十一点会开始，你都会出嚟同大家一齐。 梗系会啦， 我已经好心散。 我都系啊，你有冇发觉佢就好似今日秋季旅行咁？ 系啊，我头先想借啲嘢去厕所出嚟装。 心散， 我同你一样，唔知点解。 系啊， 今日个心卜卜啲，成日都 系啊，好紧张，真系好紧张。 唔系，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今日真系喺我哋香港电台嘅话，你就可以 feel 到嗰份喜气洋洋咧，系充满住每个角落。嘅、嗯、啊，大家見到面嘅，大家都就話：，誒、哎，究竟係咩 department 嘅？唔理啦，總之係同事，大家都恭喜發財，身體健康。係啊，頭先、 啊 啊、又咁耐冇見嘅李嘉仁醫生，咁我哋又見到面，啊、又收埋佢嘅利是，真係好開心。 就算醒師咧，都好耐冇試過咁近咧，有一個人咧就冇醒師啦。 誒、哎，有一樣嘢好開心， 係、嗯、啊， 係啊，頭先個醒師啊，我哋專登企喺度啦，因為我哋喺二台啊嘛，咁啊同埋晴晴啊咁樣，哇，今日晴晴 好靚， 好靚啊， 好靚， 台長啊， 嗰條裙好靚。 你覺唔覺得啲顏色好襯我啲顏色？ 是不是夹定的？ 冇， 是不是夹定？ 冇。 咁呢个真的很难讲。但虽然佢颜色好衬你啫，但系佢真的着得好靓。 我知啊。 咁咧，最屘我就好开心啦，因为咧嗰个醒师咧就醒 停咗 嚟啦，埋嚟就冲埋嚟我哋度啊。 系啊，接晒嗰啲喜气啊， 接晒啲喜气啊。咁跟住最屘咧就有一个姐姐啦，咁跟住就同我哋讲，佢就话好啊，恭喜发财啊，身体健康啊，咁样。跟住咧呢个多口仔咧就喺度问佢，佢就 我啊， 记住要听风骚快活人啦。佢话有啦。即系我就话你系李小姐啊嘛， 正啊，正啊，正啊， 哇，真系高兴啊， 真系 happy happy， 我中意睇呢个醒师嘅， 我都系啊， 由细到大我中意睇醒师，醒师有几个表演咧，即系其中有几环咧都系几精彩嘅，唔知你哋有冇印象？有一个咧就系嗰个叫做诶行木人桩啊，系咪？即系 一 嗰个咪叫 系咪？嗰个咧其实我就咁，即系我唔识，我就咁睇咧，我都好似好牙烟咁样啊，因为佢系咧几个。嗰啲鐵柱咧，咁嗰個人首先佢就要冇緊嗰只絲啦，唔停得啦。 第二就兩個人嚟嘅， 兩個人嚟噶。 絲尾一個人， 絲頭嗰個人咧就遮住咗個樣啦。絲尾嗰個人又耷低咗個頭啦。其實我成日都諗佢點樣睇嗰啲裝嘅咧，因為佢要由一個嗰啲木條跳去另外一個木條，真係好高難度，即係嗰個訓練有數。 嗱，我問嗰啲師傅，後邊嗰個就要捉住前面嗰條腰。 嗯冇错， 佢斗起佢， 斗起佢， 佢跳过去， 佢就成个人跃起咁样， 佢跳咗过去先放手。 唔系啊，我笑系谂紧，好，如果系咁，你一定唔可以做狮头，我一定唔可以做后边，我点斗你个肚腩啊，大佬，我点斗？ 其实佢除咗做前边嗰个大头佛之外，我唔会俾佢做任何嘅一个身体嘅部分， 因为佢成日都大头，搞到啲嘢大头佛啊嘛。 因为你好大头虾， 但系个大头佛咧，我惊即系圆得滞啊，见到我下巴咁点算？ 咩圆得滞？ 圆得滞。 系啊， 系啊。 但系如果你讲冇事咧， 系啊， 唔可以有事噶，真系唔可以有事。 木盘咧有个盘摆喺地下，嗰个又好好睇。 点样？我唔记得 啲木盘摆地下。 我冇见过呢招。 木桩我见过。 系啊， 呢招系咩？ 另我唔知啊。 响响个， 你唔知 系啊，我唔知啊。 咁佢点过？咁佢点玩？你形容出嚟先得。 有几个木盘响地下嘅，然后狮子咧就跳上去，然后喺个木盘嗰度就踩车， 即系类似嗰啲桩，但系就木盘 系啦，矮嘅。另外都有一支好高嘅，个狮尾咧就下边地下有个人攞支棍怼住个狮尾，一个人喺上面望，好好睇。 哦，呢个我都有见过， 好 我有见过，因为点解佢哋要咁样擒到上去咁高嗰个支竹竿嗰度咧？因为咧佢哋要将嗰个挥春放落， 系啊， 因为通常佢都会系咁嘅，先会喺上边嗰度采青，佢哋会擒上去啦，跟住你会采青啦，采青嘅时候佢要睇中，譬如可能系你 CEO 啊，又或者系嗰啲最高层嘅话坐喺边一张嘅台嗰度啦，就会将嗰啲青咧套落去啦，套落去之后嘅话咧，佢重要嘅就系喺上边嗰度，佢就会开嗰个挥春嘅。咁就可能生意興隆、身體健康咁樣啊，跟住呢個就係個高潮所在啦。 好 係啊， 放 炮仗。 我記憶中咧有睇過一兩條片，都係好深印象。一條最近嘅啦，就係話咧，又喺人哋個鋪頭啦，一間名店啦，佢個人好似唔夠力啊。頭先你話咪鬥起前面嗰個嘅，唔夠力。譬如阿小張，小張都唔夠力。喂，小強，快啲過嚟，快啲過嚟，換咗另外一個，但最後都係唔夠力，噗一聲咁跌咗喺度。咁真係唔係幾好彩。但我諗即係平時 都唔係啊，一個大嘅扣頭咯。 係啊，冇事冇事，係啦。 讲 噶 咋？但你知唔知嗰啲师傅系好叻噶？ 沟头啦，沟头啦， 由点睛开始，佢哋已经有一大串嘢会讲噶，即系因为咧，你知道噶啦，开头个点睛嘅话，你仲要点条脷噶嘛？仲有最后尾嘅时候，就 系 要由你个头嗰度一路点，唔系一个系拉到去到狮尾噶嘛？每一句都有噶，点睛又唔知有啲咩全部都系押韵嘅，同埋到最后尾嘅时候，仲要簪花咧。挂红咧，系咪啊？全部都有嘢讲 嘅， 同埋有啲乜嘢事嘅话，佢哋即刻会用说话兜噶，好犀利嘅师傅。 咁我好多年之前咧，又睇过另一条片，就喺人啲办公室，唔知你有冇睇嗰条片？个生菜咧，即系嗰个青咧，就挂喺嗰个天花板啦。咁佢就爬到高一高，跟住一扯嗰个青，点知连埋个天花板全部拧埋，嗱，嗰啲假天花咧，一连串掹晒落嚟，咁咯，都几尴尬。我睇翻嗰条片，咁要点样兜？如果你系 MC， 佢掹晒成个假天花落嚟。俾拎爛嗰啲一串咁爛曬落嚟， 天降橫財得唔得啊，師傅？ 天降橫財， 天降橫財， 係啊，仙女散花， 仙女散花， 仙女散花咯， 係啊， 家財富貴 唔係點啫，係咪？ 只可以咁啦。 嗱，採青咧，我真係都師傅話過，如果佢譬如揈啲花生菜落你度咧，落你身上咧，千祈唔好撥走佢。執起佢，係啊，攞翻， 係青嚟㗎嘛，嗰啲係好嘢嚟， 嗰啲菜嚟， 使唔使食埋佢啊？ 你中意， 系啊？ 点解你今日讲啲嘢咁负面嘅？成日都， 唔系你使唔使食埋佢啫嘛？ 你中意， 系啊？师傅好识兜，跟住啦，咁我扯烂个天花嘅话，你又点兜啊？ 我冇话扯烂个天花，我话条片影出嚟好多年前， 你唔好睇呢啲片啊！ 你唔好成日睇呢啲嘢啦。 成功片， 你讲嘅呢一个构图，我今年都有收到啊。佢就唔知喺边一个大嘅商场啊嘛， 系啊，百货公司， 系啊，百货公司啊嘛，跟住佢就成个人举唔起啊嘛，咁跟住就成个人砰一个狮头跌咗落个地下度啊嘛，跟住。咪一个大扣头咯， 系啊，冇事冇事， 系啊，冇嘢嘅冇嘢嘅，样样嘢都系从好嘅方面度睇， 好 嘅就贵晒， 多谢你， 仲有四十分钟， 心散啊， 早晨早晨，听下香港电台，祝你今日开心心，全年都好运啊 ，Happy Radio 快乐的电台。 网上情，什么是珍惜？乜嘢系珍惜？珍惜系真心嘅证明，珍惜系长久嘅秘密，珍惜系由衷嘅记挂，珍惜系真挚嘅情谊。珍惜会点啊？就系你嘅缺点，我可以视而不见；你嘅优点，我放在心间。你哋嘅脾气有几坏，你嘅性格有几怪，都系我一生中最爱。乜嘢系珍惜？珍惜就系我帮你渡过难关，你同我福祸同担，我对你真心真意，你对我不离不弃。乜嘢系珍惜？珍惜唔系甜言蜜语，珍惜系实际嘅行动，唔系用个嘴讲下嘅，而系认真去履行。珍惜唔系三分钟嘅热度，而系一辈子嘅守护。珍惜不是虚情假意的奉承，而是实实在在的看重。珍惜不是三言两语的敷衍，而是一心一意的陪伴。有多少人因为得不到珍惜，慢慢就会转身离去？有多少人因为不好的珍惜，失去了最好的真心，不见了珍贵的感情？又有多少人次次让步，处处迁就，只是因为珍惜对方？不要以为最好的感情是个嘴话几爱几爱，而是要用心的珍惜。如果没有珍惜，讲几多句说话都是没有用。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不管是亲人、朋友、伴侣，只有懂得珍惜才能值得拥有，只要彼此珍惜才可以长长久久。所谓的珍惜很简单，对朋友真诚，对亲人耐心，对爱人忠心，对恩人感激。你有对身边的所有东西，包括亲人、爱人、朋友和拥有的一切珍惜吗？愿你找到真正的幸福。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白等，忙忙忙其实自私，奉劝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亦放肆，见我爱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储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得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 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不信运，你不过是人，理想很远，爱于咫尺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 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二月二号上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好，留意主人间咧喺十一点半咧就有呢一个嘅新春团拜吓嘅情况嘅，咁啊风骚范围咧，因为喺十一点啊就会有今日嘅爱好系列啦。 嗯，冇错，一个人一首歌。 咁啊，朋友们咧都喺网上留咗好多啊。 哇，你咁大度 嘅你，系咯，因为我好多个人啊嘛。 我 所以有好多首歌，哇！ 凑埋一大 栋， 系啊，争好远啊！ 系啊，我要睇下你哋出啲咩嘢噶。 我一首英文歌 噶， 一首英 文歌。好啦，咁啊， 好认真对待噶， 我哋都好认真对待噶，系啊。嗱，Ming Chan 咧，帮人读下啦。佢话咧，孙无言感激嘅，送俾老板马生，好好啊。佢对佢老板咧，即系都好感恩啊。佢对所有同事啊，马生都好好噶。同事有事咧，佢第一时间出手帮忙嘅。虽然咧，大部分同事。工作，所以大部分咧都工作超过二十年以上。虽然咧佢已经退休啦，大家都好记住佢啊，唔会忘记佢。喺工作中遇到一个好老板咧，就系一种幸福嚟噶。 我都觉得佢写俾你， 马生， 去多谢马生。我就觉得，即系再睇佢嗰啲诶形容嗰啲，一样都冇，应该唔系你。 未必。 唔系我自己同自己讲嘢啫。 我够系自己同自己讲嘢。 好啦，马生啊嘛，我以为 我都系自作多情， 都好入座。 哎呀！ 你经常一厢情愿， 系啊。 另外 ，Ivan 就话咧，我想点和《海阔天空》怀念我先生呢只歌咧，系佢嘅最爱吓。另外 ，Sita 就话咧，我翻咗香港啦，咁可能佢之前咧一路都未翻到香港啦吓。今年可以同三年冇见嘅妈妈同屋企人一齐过农历年，好开心啊！所以送只歌咧俾屋企人。我已经逗留咗三个月啦，但系今个月廿二号又要走啦，好唔舍得佢哋。加拿大有丈夫同儿子等紧我吓，咁佢会。诶，廿二号咧就会翻去啦，咁咯，好啦，咁一阵间就继续，大家可以留低你嘅信息，如果系嘅，帮你读到嘅， 冇 错，系啦，好啦，另外咧就阿刘慧德话唔好搞到家嘈屋闭啊，咁都仲讲紧嗰件事，佢以前睇黄万妮招呼阿白燕。吓咁啊！而家气氛唔同噶啦，呢度边系黄万妮，边个系白燕，边个张会友啊？ 我系。 高老 全咩好咧？ 你一定系张国友啦。 我新马仔， 唔系佢一定系张国友。张国友嗰啲佢就系、哎，你又唔好食嘅小鬼哥，但佢咩都冇做。 所以我唔觉佢系张国友。 咁我一定系黄万妮啦，系咪？你系彭燕， 我唔邪。 咁你系边个啊？你系高老全，外老快手。 佢系萧锦。 我真系唔知要边个啊！喂，寻日你讲嗰啲预 场。 雨场片呢我系咪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哇，就是那个视频，系啊，好多好好睇， 系啊，即系全部都有啲旧嘅呢种， 系啊系啊系啊。 你话你好想睇我琴日介绍嗰套《危楼春晓》啊嘛？有冇啊？ 有啊， 一定要睇，经典嚟嘅，因为 仲有一套叫《满江红》，哇，影住嗰啲火车咧，旧式火车，好正， 经典啊！喂，我十一点钟先睇新闻报告。 当局又指佢因为学习成绩不佳造成心理落差，加上人际关系、青春期冲动带来的压力，造成失踪前心理状态失衡，存在内疚、自责、痛苦等情绪问题，有明确的厌世表现和轻生倾向。当局又确定在现场提取全封的录音笔是胡音宇持有使用，录音内容不存在人为合成、篡改情况。他失踪当日录制的两段音讯清晰表达了自杀意愿。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罗斯计划最早在今个月24号发动新一轮攻势。乌克兰国防部长 列茲尼科夫表示，有數以千計俄羅斯軍隊集結，在俄羅斯揮軍烏克蘭的週年時間內，相信俄軍會有新一輪攻擊。另外，烏克蘭克拉馬托爾斯克受到攻擊，救護人員在瓦礫中搜救死傷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繼續促請西方提供武器，他說坦克、戰機和長程導彈是阻止俄軍唯一方法。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並在今晚為該區帶來較涼天氣。本港地區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雨，天氣清涼。星期六雨勢較為頻密，下周初天色較為明朗，雨勢逐漸減弱。室外氣温2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2,155点，升83点，总成交6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8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12,174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9.4，升4.4；盈富基金22.3，升1.2；美团181蚊，升9毫；阿里巴巴110.5元，升5毫。比亚迪股份262.6升2.6，百度集团153.2升8.9，南方恒生科技4.69仙6升8仙，小米集团13.94升4.4，友邦保险85.65跌3，中国平安61蚊跌6.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2，英镑9.716，瑞士法郎8.647，澳元5.601。加元5.903，新西兰元5.124，欧元8.642，每百日元对港元6.1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1点，升44点。港金报18,270蚊，比上日收市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39美元，卖出1,952.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是比较车多。封路情况，九龙塘歌和老街有渠务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歌和老街去返深水埗方向，介乎易德道至到德云道之间一段快线是需要封闭。另外，佐敦德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德城街去返各市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各市道之间唯一行车线是临时封闭，咁大家要留意返。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向坑口，仲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家家迎最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我最想同啊妹妹一起吃汤圆，点解呢？因为今年咧生咗小朋友啊。同佢一齐食汤圆，仲可以啊！等我呢个 舅父咧探下个小朋友啊，呢啲咪就系一家团圆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紧要嘢好唔好啊？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要做实名登记啊？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咧，就唔使再登记啦。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都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全港25个港铁站而家仲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添，咁方便，不如登记完先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我仲記得當其時啱啱成為歌手嘅時候，咁啊第一句我阿媽同我講就係、是如果啲咩嘅真係覺得唔開心啊，或者點樣唔緊要，你翻嚟得㗎啦，呢度永遠都係你嘅一個避風港。嗰下聽到啊，好窩心嘅，其實真係由細到大佢哋都比較放手我去做我想做嘅嘢，所以其實都好感恩。 Hello， 大家好，我係 Mike 曾比特，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好心情經理人，我係李志剛。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48至49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1月至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今个礼拜吓，由而家开始呢只歌咧就系一首歌给一个人嘅， 系冇错，你先， 我先啦 ，OK 好，呢只歌咧系今日见到网上都有朋友摆咗嘅，佢歌嘅意思咧就系话有啲嘢世界上咧。看似好平凡嘅，其實都好特別嘅。但係嗰特別咧，可能你自己先感覺得到。咁我送俾邊個咧？就係、是、送俾咧，即係喺我身邊咧，都成20多年嘅啦嚇，由1997年到而家都陪住我嘅我太太啦咁樣。其實咧，我相信大家咧總會喺感情上面咧遇過唔同嘅對象啦，而對即人同人之間咧總會有啲嘅距離啊，包括可能係性格上嘅距離啦，又或者包括咧就係總之唔同嘅距離啦。但係我同我太太咧有一樣距離咧，係我由第一日認識佢咧，我都感覺到係幾大嘅，即係嗰個距離，同埋好難改變嘅，就係我哋嘅年紀嘅距離。 嗯， 而呢一樣嘢有時咧，就算我唔擺心咧，有時當時啦，都好多人提住我嘅。即系唔再详细讲翻嗰阵时，好多嘅得到嘅遭遇啊，或者啲人会点样讲啊咁样。其实有一段时间咧，我觉得系会就此就完噶啦。呢一样嘢，个感情系会完嘅。 因为呢一样嘢，因为即系 因为有嗰阵时系有一啲嘅几大嘅 压 力，压力压力来自一啲外界啦，同埋一啲身边嘅。屋企人， 但系真系唔关事 嘅。咁咧就，但我唔想再讲翻，因为好似对某啲屋企人又好似攞翻嚟讲又唔系咁好啦。咁但系咧，转眼间咧已经20多年过去咗啦。咁我原来觉得，原世界上咧，只要你即系坚持翻自己嘅想法咧，最后有啲距离都系可以克服到，或者系可以成为一啲云淡风轻嘅事情嘅。咁样，所以今日咧拣咗呢只歌送俾都陪伴咗我20多年嘅。我老婆啦，咁顺便祝佢6号生日快乐嘅，送埋俾所有喜欢嘅歌嘅朋友，希望你同你嘅太太啦、丈夫啦，都系每一天都系快快乐乐。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 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 希望嘅呢一首特别啲，我系给特别啲你，送埋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 好啦，到我咯噃。我咧就觉得咧，人同人之间嘅缘分咧，真系一件好奇妙嘅嘢嚟嘅。你可以咁样讲嘅就系你解释唔到嘅，你可以就话啊缘分咯。咁我有一日咧，我就揸车翻工嘅时候咧，我好中意谂嘢，我就喺度谂紧，我就话其实有几多人啊喺而家我呢一个嘅生命里面啊吓，识咗已经有廿年、卅年或者四十年或以上，而系到今时今日仍然系会有联络、会有见面嘅咧？原来唔多。 咁我突然間就諗緊嗰座幕，但係唔係喎。我而家好幸福地嘅就係覺得每一日可以揸車翻嚟香港電台做呢一個節目嘅話，其實往往就係我覺得人生當中係最幸福同埋最開心嘅一件事喎。我已經做緊啦。 嗯。 咁同埋我就會覺得好多時候我就會諗起一代宗師呢一套電影裏面咧，佢裏面有好多嘅金句，我覺得係我自己好喜歡嘅。即係例如有一句佢就話：人間所有嘅相遇都是久別重逢。你唔覺得有時有一啲人你好似啱啱先識佢，但係又會覺得好熟悉，同埋大家有嗰種親切感嘅咩？咁同埋再講緊一樣嘢嘅就係話。无论我有时有好多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咁想讲返嘅就係同Michael 啦，或者係同马小强也好啦。其实做呢一个节目之前嘅话呢，有实太多一啲嘅即係分分啊合合啊。我哋曾经有做过节目，跟住我哋又分开过。唔知因为乜嘢嘅话呢，因缘际会到嘅话，当所有嘅天时地利人和嘅时间啱咗嘅时候嘅话呢，我哋又喺呢一度呢就结合返喺埋一齐。咁我觉得呢一样嘢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要将丰收快活人这个品牌做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来到这里的话，你总有一个任务是上天给你的 mission 来的。我相信这个是。因为我好有这个的感觉，好有这个信心。即是我想无论有很多东西的话，中间我们会有情绪，我们做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人来的嘛，会有一些的爱恨，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做东西方面的一些的看法也好。但是只要大家是同心，我想相信都是想将个节目做好的话呢，所以就会是能够可以有包容啦，有互补不足啦，有互相的一种努力啦，大家一起进步的。咁马小强就不需要多讲啦，我觉得呢他是我的逆境菩萨。他真是我的逆境菩萨，令你又爱又恨的。有很多东西的话，我觉得从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他会令我明白一些东西。当然有时候我都不是很明白究竟要我学些什么东西。 叫你不要学。 是叫我放下， 叫你放下， 是叫我放下，即系唔好再纠缠喺有一啲嘢嘅啫。边个啱，边个错咩咩啲咁嘅嘢度，逆境菩萨咯。所以我觉得嘅就系嘅，佢一路都喺我身边嘅话咧，就是、一路都系教俾佢啫。你仲未升班，你仲未睇得化，你仲未睇得通。所以我觉得系好开心，每一日翻嚟嘅话咧，都有两位可以喺呢一度，大家一齐做呢一个节目。所以我希望我哋可以继续互补不足，我哋可以互相包容，我哋一条心，继续将风骚做好。所以呢一首嘅歌曲嘅话。我是送给两位的， 多谢 林子祥。 我记得我试过有一次，我将呢首歌送过俾你嘅， 真系 系啊？ 咦，我唔记得。 迈步向前， 我知 系啊。所有嘅嘢过去咗啦，我哋一齐努力，加油 ，OK？ 我哋会等你慢慢爬上嚟 嘅，第二龟速，我哋都会等。 喂，伸只手落嚟啊！ 冇错， 我和乌龟有个约会。 加油！乌龟有个约会。 左满途争取领前，就要敢跨出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跟你同上成败，哪会似有情能令人倾慕？一起赶路，千峰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上天注定在一起的，始终会在一起。 无论是一只马、一只乌龟，是一个人，定是一个不是人，咖啡渣、人渣，咩都好。我有冇破坏你嗰个意境啊？ 冇啊， 冇，我都会包容你，因为你我嘅意境冇杂， 好嘢。 喂，我好中意呢个 term 啊。 同上路，何用你思绪记更多，在我心愿倾吐，成败那会似友情能令人惊慕，一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倦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走上前与你迈步。 我的思绪又跌了下去了。不过我想起呢，即是你讲这个一首歌，想起一个人呢，其实因为很快到情人节了，我真的脑海浮现了一个人的样子出来，那是当时都是少年 轻。阿芬 阿娟阿娟阿娟阿妹阿妹 阿珍阿珍 阿珍阿肥阿肥阿肥 我给我 估阿玲去了。咁我真係諗起呢個人嘅嗰時少年輕狂啦，咁我唔知佢依家喺邊，但我覺得我有一日會遇上佢嘅，因為我 你掛住佢咩原因？即係因為咩而掛住佢啊？ 因為心裏邊有佢啦，係啊，心裏邊有佢。 其實你心裏有冇有我？ 有， 唔係啊！我揀個古力首歌，係咪呢只？係咪 就係呢一首情不自禁 can。 Help falling in love. 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阿珍， 阿珍， 我挂住你棚牙，周华珍啊嘛， 冇错， 佢咪叫周华珍。 你头细哇，果然有个手， 我希望你同我棚牙个冬瓜佢，南瓜， 万圣节到个冬瓜钟咁样，可以雕龙雕凤嘅，就凭你棚牙，乜嘢都可以画出嚟， 你乜嘢都可以整，千祈唔好整棚牙。整咗就冇特色噶啦， 冇错，我会认唔到你啊， 冇错， 我真啊， 落雨抛呢排牙遮住啲雨， 千祈冇箍牙， 情爱已堪咧，我前世咪得罪你两，你咪想呢啲啊，你咪想呢啲吓， 佢叫咩名啊？ 周华珍啊， 咁有咩意义啫？你 佢知啊， 佢点会知啊？ 你同佢做过啲咩嘢？高书嗰啲咩嘢？ 系咯，有啲咩嘢啊？ 因为 难忘嘅， 好坦白，当时咧系我有另一半，佢都有另一半， 吓， 系啊， 不伦之恋嚟噶。 你不可以咁讲嘅，咁但系我哋最后都系放翻手。我讲真嘅， 咁衰嘢嚟。 系啊， 乌龟偷食，乌龟偷食嘅主题曲。乌龟偷食嘅主题曲。 食店嚟噶。 我食龟粮啫。 乌龟偷食嘅主题曲。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成件事破坏晒。 意思讲出嚟嘅。 系啊，点可以咁噶？ 佢有一半，你有一半，跟住你哋两个仲要拖手仔食龟粮噶。 收下真，我睇唔起你。 我都系咁啊。 点可以咁样？ 趁住都讲。 争少少都唔搏，衰啊！ 就系最后尾嗰十句唔俾佢唱。 唔系呢个有寓意，冇好结局，冇好结局，冇好结局，系咪？ 帮你啊！ 好啦，喂喂啦，好啦，咁啊翻嚟啦，咁啊搞笑啦，玩啦啫吓，咁啊翻嚟，因为我哋要正经啦，因为咧一十一点半咧，好快进入咗我哋上层停车场，即将起锣鼓，有我哋今年嘅呢个新春团拜， yeah! 哇！来自不同嘅媒体嘅朋友们咧，好朋友们咧都嚟晒我哋嘅上层停车场，仔仔一堂有 高 职员 啊， 高层啊，好、多。朋友们 聽下咧，邊個出席同埋佢哋咧對呢個新年啲咩願景咁啊，大家一齊咧就交換一下啲意見啊、祝福啊咁樣，好開心！ 我今日好似都未見到群姐啊， 你又睇？ 點解會講？好咁，總之希望大家一陣間 都可以開心。咁大體人， 所以你話係咪逆境菩薩？係咪逆境菩薩嚟㗎？ 都唔係，做出個大場面。 你話可以令我安安樂樂嘅。 十一點半，新春團拜。 时间交翻俾我哋直播室嘅丰收快活人。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三五成群的子豪，元宵佳节我最想请个姨丈食呢一粒诚实汤圆啊！喺屋企里面咧，佢永远咧都系耷低头默默食，默默咁欣赏住台上面嘅每一道餸菜。但系其实佢中意啲乜嘢咧，我哋好似唔系好知嘅。希望可以由呢一粒汤圆开始，重新去了解佢多啲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晏昼十二点二十二分翻嚟我哋嘅直播室，我哋系丰收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心散强， 非常开心。头先上层停车场简直哇，真系热闹到不得之了， 好开心！所有电子传媒嘅朋友咧，全部都嚟晒噶嘛，大家咧都仔仔一堂啦，大家都互相祝福同互相恭喜啊！同埋出边咧天朗气清， 好正，天气好正 啊，好开心啊吓！ 我仲见到财神啊，同佢影咗张相啊， 我帮你影嘅， 系 咪先？ 系咪衰啲？ 你唔会见？ 真系好开心嘅，即系每一年到呢个时候咧，大家即系虽然喺唔同嘅机构工作啦，但系能够呢个日子咧，大家一齐互相祝福，就好似头先阿张处长所讲啦，我哋落嚟咧有好多嘅合作机会，希望大家都合作愉快。 好啊， 喂，广播九十五年 啊，系啊， 系啊， 好犀利。 阿马小贵，你系咪由第一年开始做嘅啊？即系你都系一个资深嘅传媒人嘛？ 唔系嗱，我好记得，我头先突然间醒起，我1972年嗰阵鼠年咧，香港电台咧就有个宣传声带，咩任子年来行孩子乜乜听讲听 咩任孩子啊？ 任子年啊？ 任 子年 鼠年啊！我真系好深刻印象嗰阵 时。你做紧咩嗰时？ 小学生咯，小学生啊， 细细个 乜都冇嘢做，就抱住喺收音机听嗰啲电台嗰啲贺年节目，好开心嘅，都冇机会。 真系有一首歌吓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 to the Radio， 我识讲英文噶，同埋识听英文歌噶。 的确， 你哋就真系好啲，但我真系听电台大好开心。 大家咁话啦， 系啊。 喂，其实我好少听电台嘅，即系喺我未入行之前咧，我听收音机好少绝少。但入咗行之后咧，亦都好开心啦！咁多年咧，经历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日子啦，仲记得参与早年嘅十大金曲啦。头先都提到啦，喺前五月有十大金曲啦。其实好早年，即系当我哋仲用人手去逐封嗰啲信咧，投票信咧，呢一个系选唔知边个咁样 mark 低佢。嗰啲日子咧，真系仍然历历在目，好开心。 我仲记得上嚟揾你开会添， 系 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 诶，梁继章，请问梁继章在边度？ 你讲过啦，你话我好似好嚣张咁啊个样。 唔系，我直情揾唔到你，因为佢成个台面全部冻高晒。 咩意思啊？你 即系话我啲杂物太多遮住咗个样。 真系啊，佢坐最尾椅系啦。 你上嚟之前，你知唔知道佢个样系点噶？ 知， 我惊佢有人嚟上嚟，究竟揾边个？嗰个人系点嘅样，你都唔知。 但系好酷啊！佢嗰时个样， 佢不嬲都系咁噶啦。 系咩？ 真系。 我就更加开心，因为我出到去见到有好多嘅就系我曾经亦都系做过嘅唔同嘅电子传媒嘅朋友，都仔仔一堂，大家你都见。 見到嘅就係話，即係都已經係有啲嘅唔同咗啦，係 咪？歲月的痕跡， 係啊。但其實大家一見到嘅話，都係互相一個擁抱，好温暖，同埋真係好開心。係啊，我都好難得。 嗰個頭先嗰個叫阿唐，我都記得。嗯，亞視你攬住佢嗰個。 哦，係啊，係。係啊，梗係啦。 嗰個阿唐。 Keyman 啊，咁樣嚇，唔同電台嘅，唔同電視台。 好開心，好開心， 冇錯。落嚟嘅日子，我哋每一個人喺唔同嘅崗位，會繼續為香港咧係發光發熱，努力工作，好唔好啊？ 好啊！ 一隻歌曲送俾所有朋友。 系啊，我哋大家一齐说好香港故事。 嗯 嗯，努力加油！ 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三只爷，大姐明讲风骚三只爷， 有冇英文名好咧？整个英文名 ，Three of the Trinity。 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旺无声，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气息，欢唱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所有烟女百劫并头，还望各位工友百劫成就，大家无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抛强恨仇。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多，财神多。 你都唔爱我嘅，新年假后都唔请多几日假陪我，话你翻到去都冇嘢做噶啦。 强强，我话爱就爱，但翻到工地点会冇嘢做呢？经过长假期，工作环境可能会有所改变，例如存放化学品嘅地方有机会有化学气体泄漏同积聚，仲要吹清楚啲工具，确保安全先开工。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长假期后勤打点，确保安全零风险。我系麦浩仪。 好啦，12点29分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返嚟，一人家呢就会有呢一个即安其实一点前播出嘅。今日气温呢几暖几舒服嘅。20度气温，相对湿度 68%。先听听12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联储局将加息幅度进一步缩减至到0.25厘。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联储局今次加息幅度似乎进一步缓和，反映当局要更小心观察美国经济和通胀走势，亦都可以评估多次加息效果，决定未来加息幅度和速度。他说，联储局指出，若果现时经济趋势不改变，看不到有原因今年会掉头减息，因此高息环境今年会继续，而在联会制度下，香港亦都会面对较高利息的水平。提到本港上季负资产宗数急升至到超过12000宗，余伟文说，去年楼价下跌，只要贷款人士作出较高成数按揭，就会令到负资产宗数上升。他指，即使楼价波动，银行资产质素仍然好，暂时风险可控。政府今个星期一起取消隔离令，确诊新冠病毒的雇员若果要放4日或以上有薪病假，需要取得医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专访时话，相关安排是按照以往雇佣条例，理解员工和雇主需要时间适应，包括饮食界提出关于勤工奖方面的问题。當局已經在網頁更新常見問題，解答僱傭雙方在病假方面的疑問，為他們提供指引。對於勞工界提出容許僱主承認快測結果提供有薪病假，孫玉涵說，取消隔離令之後，法例上難以透過這種方式處理，若果要修改法例，需要得到社會共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选址得来不易，重申目前需要这幅用地，不会考虑其他地点，强调当局乐意听取意见，又指8个选址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外界关注造价问题，何永贤说，若果以每平方米做成本计算，矮层简约公屋每平方米约19100元，高层约20500元，而過渡房屋每平方米約23900元。對於有指元朗過渡房屋同心村入住率偏低，關注新界簡約公屋是否具吸引力，何永賢說，不計同心村，新界的過渡房屋入住率達到85%，又指同心村現時入住率約62%，但有200多個申請正在處理。新冠確診者的隔離令已經在今個星期一起撤銷，有報道指部分私家醫生診所拒絕為新冠患者治療，亦都有食肆不接受確診者堂食。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在一個電台節目說，若果服務提供者因為對方有殘疾而拒絕提供服務，可能違反殘疾歧視條例，但如果提供服務或者會造成很大困難，就未必屬於違反條例。朱敏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补充，若果食肆建议确诊的顾客购买外卖就可以接受，至于为确诊者划分堂食的餐区，就要视乎理由是否为了方便管理，有关餐区有没有构成较差的待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有1-2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62点，升90点，总成交7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9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12202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90.6元，升5.6。盈富基金22.3元，升1.2。美团179.7元，跌4元。阿里巴巴110.6元，升6元。比亚迪股份262.6元，升2.6元；百度集团154.3元，升10元；南方恒生科技

啦，咁啊，经过呢个新春团啦，咁热闹，即系翻嚟我哋嘅风骚发言咧。首先，一阵间马上送上就系今个礼拜嘅职业安全短剧嘅， 冇错。 与此同时， 系 啦，我哋呼吁啊 ，Dr. Eric， 如果你仲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嘅，或者你今日如果唔系忘记咗或者瞓着咗咧，快啲揾我哋吓。OK， 好呢、這个时候马上送上职业安全短剧。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农历新年假话咁快就要去到尾声啊，听日要翻工啊！ 哎呀，瑞姐啊，你做咩喺度自言自语啊？冇嘢啊嘛？ 浩儿啊，你知吗？听日我哋要开工啦！ 我知啊，咁又点啊？ 咁又点？咁又点？咁咪要翻工啦？难道你中意翻工多过放假？ 哦，都放咗咁多日假啦，你仲未够咩？ 浩儿啊，你呢啲系咩问题嚟噶？放假会有够嘅咩？ 我见你由年三十晚到今日都净系瞓喺张 sofa 度煲剧啊、瞓觉啊、食萝卜糕啊、网购咁，乜你唔闷嘅咩？ 哦，唔闷、啊，我觉得啊都不知几咁充实啊！呢啲先至系放假嘅真正意义啊嘛！ 哥，你翻嚟啦？ 咦，浩儿未出街咩？ 晏少少先。 哇！你又摊喺度煲剧，仲要睇几耐啊？ 呢套新噶，仲有十集啊！我要睇晒翻工先安心噶。哎呀，但系咧，听日就要翻工啦，点解我唔一早请埋听日嘅假咧？横掂翻到都冇嘢做噶啦。 点会冇嘢做啊？放完长假翻工，好多嘢做先啱、啊。 咪就系、是，听日都会好忙噶。 点改啊？ 劳工处提醒我哋啊，喺长假期之后，工作地点嘅情况咧可能有变，管理人员同埋工友嘅安全警觉咧系可能会有所松懈嘅，所以雇主同埋雇员咧都要加倍注意工作安全啊！ 加倍注意工作安全，咁即系要点做啊？ 为咗防止意外发生，雇主咧喺工作场地嗰度就要加强监察，确保咧喺假期后嘅工作场地仍然安全嘅。 咪系，因为工作地点啊，经过长假期，工作环境可能会有所改变，例如存放化学品嘅地方，有机会有化学气体泄漏同积聚。如果室内空气缺乏流通，积聚嘅化学气体咧，会对工友构成相当高嘅风险噶。 有啲工友咧会因为啱啱放完长假，未必能够即刻适应翻工作嘅节奏，安全警觉性咧亦都会有所减低，所以 咪应该继续放假咯，放多三五七日，等大家完全回复精神先好翻工咯。 唉，对你嚟讲，放多三五七个月都未回复精神啦，所以雇主同工友咪会预先制定假期后嘅工作安排咯。 工作安排。咁即系要做啲咩噶？ 嗱，即系咧开工之前咧就要 check 清楚啲工具啦，确保安全先至可以用。例如一啲机械设备，要检查所有安全装置同埋设备，譬如护罩、紧急停机制等。万一发现有啲咩唔妥咧，工友就会即刻通知主管进行维修啦。 嗯，听落好麻烦啫。 煎萝卜糕咁麻烦啦，又嘥时间啦，你又煎。 我就系嫌嘥时间啊，所以咧我系唔会煎噶噃。 因为你要我帮你煎啊嘛。 浩儿啊，你明知佢咁鬼死烂，你仲要帮佢？佢唔抵帮噶。 我都唔想噶，但系佢拎咗十几底萝卜糕翻嚟，唔快啲食晒啊，会过期噶。同埋唔清晒啲糕咧，雪柜冇位摆其他嘢啊。 如果啲工友管工好似你咁懒，咁怕麻烦，就好容易出事啦。佢哋仲有好多嘢要 check 清楚，先可以用嚟开工噶。 系咩？仲要 check 咩啊？ 好似啲临时结构，譬如棚架、泥坑，就要睇下佢哋够唔够稳固。而物料吊重机就要确保运作正常，当中包括检查确保停机制操作正常、安全围网良好、闸门安全妥当等等。 唉，机械设备要 check， 临时结构又要 check， 物料吊重机都要 check， 乜都要 check， 咁多嘢噶。 唔止、啊，如果工友开工要用到流动式通架、吊船等等嘅所有棚架、工作台、临时供电设施等等，都要由合资格人士 check 过， 证明安全才可以用得的。 是啊，另外呢，如果平时开工有需要用到气体焊接和火焰切割工序、化学品工序，或者需要进行密闭空间、渠务同埋挖掘工程等等，假期后都需要由合资格人员检查清楚，确保安全之后才可以再次使用或者复工噶。 其实我唔似你哋要喺工地度做嘢，又或者系落工地睇工程，咁我点知道复工之前啲棚架啊、工作台啊或者起重机啊要做啲咩啫？对我嚟讲有啲烦咯。 哎呀，讲紧系安全啊！可以嫌烦唔做嘅咩？ 哎呀，咁多嘢要 check 啊，咁多嘢要做啊，仲有冇啊？ 梗系有啦，管理人员咧亦都要充分提醒同埋指导工友，喺从事高处工作、吊运工作、隧道工程、电力工作、化学品工序同埋其他危险工作嘅时候，都应该采取安全措施，提高佢哋嘅安全意识啊！ 雇员亦都要合作，遵守安全指示，同埋使用提供咗俾佢哋嘅安全设备。 唔怪得知你哋话听日会好忙啦。不过咧，我又唔同你哋啊嘛，我只系喺 office 度文职啫嘛，咁啊冇咁多嘢要 check 噶。所以咧，如果啦或者啦可以啦，我听日咧攞埋歌都冇乜大影响、啊。 讲咁耐，你都系想听日唔翻工啫。唉，是但你啦，你中意啦。啲价又唔系我嘅，嗱，攞唔到个10万蚊嘅开工利是唔关我事啊！ 长假期后勤打点，确保安全零风险。我系麦浩仪。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系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咧就十分钟到晏昼一点钟，马上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Hello，Eric，Hello， 早晨啊， 早晨。 你嗰边 我又喺澳洲啦， 系澳洲， 下午好啊， 嗯，非常好啊，继续呢、這个吓，喺、澳洲同阿多谢 Eric 继续倾偈嘅。喂，嗱，其实咧，我好耐以前咧见过有一位朋友咧，佢同啲狗仔咧好亲密嘅，咁所以今日我想话题咧就话，如果主人同狗仔啊、猫仔咧个亲密程度咧，其实有冇即系有冇对卫生啊、健康啊有影响？包括乜嘢咧？嗰、那个女仔咧，经常同狗 kiss kiss 啦，第一。第二咧，夜晚攬住瞓覺啦，咁樣。其實有冇啲咩要留意啊？即係當主人同寵物有即係好親密嘅一啲嘅接觸嘅時候。 OK， 其實就基本衛生，即係其實唔係你想咁恐怖嘅。 嗯。 但係即係機會地，我哋香港嘅寵物傳染啲病俾個主人咧，係極少嘅。所以咧就一般都可以話安全嘅，有好多好處添嘅。咁啊，講好處先，我講有咩要注意啦。 好、啊。 好處其實有科學根據話會降低血壓啦。 係。咦？唔係真嘅，真嘅，真嘅。養 pets 係會令到你個人會開心啲嘅。所以老人家嗰啲系啊，所以嗰啲狗仔或猫仔会去探老人 狗医生 啊 嘛， 系啊，明啊。 继续啊， 系有啲人咧就会会有安全感啲，因为其实狗喺嗰度保护你，佢好明显啲狗系半瞓半唔瞓嘅，所以佢随时随地会弹起身。 系啊， 咁有好有唔好啦，咁样。不过好嗰边咧就系有啲人咧就因为有咁样嘢咧，就需要呢种安全感。 我同 有啲人瞓好啲嘅。 系啊，因为我系要捉埋我只猫同我一齐瞓咧，我就会觉得好舒服。因为我有时候我扎醒嘅话咧，你会觉得诶佢喺度咯咁噶，系、我真系冇谂过呢个系安全感咯，系啊，佢、会陪住你咯， 系啊， 嗯， 系啊，同埋咧，如果你如果有养只狗咧，好多时候你知唔知？如果你同佢一齐瞓得好密咁样咧、你个心跳会同佢心跳一样速度嘅， 哇， 得 意喎， 系咩？ 齐心揼噶，系啊系啊，所以你个肾上腺指数会降低啦，同埋好多时个人就冇咁 紧张啦， 冇咁敏感嘅起身，所以咧就有好多好处。 哦，嗰系净系养狗嘅，猫咧关唔关事啊？ 猫就嗱，猫一模一样嘅，其实 part 同心跳嗰 part 啦，因为猫心跳快啲啦，同埋个心跳比较细，你自己嘅身体唔会 feel 到佢，即系你每一齐同佢呼吸咧，佢太细啦。不过就话。猫就有一样即系类似嘅效果，不过猫咧系点样都系夜晚黑起身嘅动物，所以咧就变咗即系佢哋系夜晚黑先至活动嘅动物，所以同只猫瞓觉系少少唔同嘅。不过睇下你只猫，你猫 未必、其实咧猫咧跟咗主人之后，好多时候会跟埋佢生活模式。好似我屋企只猫咧，佢成日夜晚睇下先三四点咧，佢入嚟瞓嘅啦，就瞓喺我的床嘅被上边咯。咁一路瞓到天光，喺我起身之前，佢就走咗噶啦，好得意啊！ 好得意， 系啊， 系啊，我会找门嘅，差唔多时候就找门，之后跟住要出去咯。咁其实差唔多我要起身 系啊，即系佢哋其实近咗我 知嘅，佢唔识睇钟嘅，但系知噶。 系啊，咁咯， 系啊，系啦，咁样就有咩情况下即系唔应该做啦吓？有即系有两方面啦。一咧，你主因嘅因素咧，就系譬如你真系有啲敏感嘅，即系敏感狗，唔系你以为你自己敏感啦。有啲人真系敏感狗啦，同埋有啲人咧就可能有啲睡眠问题啦。所以你系本身都难瞓觉噶啦。有时有啲狗你可以即管试一晚两晚睇有冇分别啦。但系如果有啲人咧，就因为只狗会喐。或者你如果只狗太大，佢会有啲狗中意反来反去嘅，有啲狗有好大嘅鼻鼾声嘅，有啲狗咧就流好多口水嘅，咁呢啲情况系有啲狗系唔系好适宜同你瞓嘅。 哦，都系 都系 啦，咁样就啊，系啦，都系呢啲嘢。咁啊，只狗即系有其他嘢啦。如果你免疫系统有问题啊，你只动物其实冇盗虫啊、有虱啊呢啲咁嘅嘢，你全部了解到嘅问题嚟嘅。其实基本上啊，就其实唔好上你张床咯。咁啊，好明显你如果有细蚊仔喺你张床都要小心啲啦。咁啊，只狗太大只有危险呢啲，之前有讲过啦。不过就唔系好多，你好难传染啲，譬如真系疾病啊，生譬如好多人惊生癣啊呢啲，咁全部都系少发生。发生都好容易应付嘅嘢嚟嘅啫，所以就你都可以三个礼拜医好佢就可以瞓翻嘅。啊，你如果你有个伤口系见光嘅，流紧血嘅，好养紧嘅，就嗰啲就唔好同佢同埋瞓啦，梗系。 因为惊佢舐到系咪啊？ 係啊，舐到個傷口啊，或者揩到都唔好咧，因為佢啲毛都有可以話有啲污糟嘅啊。所以如果你自己有傷口，不過有傷口你正常人都冚住啊，或者咩啦，都就話係啦。所以有啲咁嘅好古怪極端嘅情況，冇 common sense 嘅情況底下。先至會真係有咩問題咯？ 其實我哋咧有時咧睇新聞會扎親啲細細皮 B 嘅，即係如果太凍咁攬住狗仔，會唔會驚唔驚有呢個危機？佢識唔識叫救命 ？Help！Help！Help！ 你夾住咗我啦咁樣噶，會唔會㗎？ 係啊，太如果太細只會㗎，你如果太啱啱出世嗰啲細細只，即係松鼠狗仔，你夾咗你可能聽唔到咧，就瞓咗覺嘛，所以就都係 common sense 啦。我就未聽過人真係夾死只狗嘅，不就話理論上冇人會即係自己有 common sense 知道危險就唔會咁樣做咯。不過就冇問題，我自己都會同我只狗。瞓觉嘅，我只狗五十几公斤嘅， 哇！ 唔系，但系其实好开心嘅，同佢一齐瞓。 尤其是冬天好暖啊， 好有安全感。 系啊系啊， 但系如果佢 取暖都系一个好处嚟嘅。 系咪先？好暖嘅，好舒服噶。但我想问一样嘢，就系如果大家可能佢要同你一齐瞓嘅话，佢会舐你啦，舐醒你啦，咁嗰啲咁有冇问题咧？多谢 Eric。 啊冇，即系舐你就即系 common， 即系嗱，头先讲啦，你个皮肤其实是一个好安全层嘅， 有个 屏障，所以你舐你个皮肤啊、手啊、呢块面啊，其实唔系好惊嘅。不过你我又用嗰个字啦吓，如果舐你个黏膜咧，譬如你嘅眼啊、你个口腔啊呢啲。嘴啊，咁呢啲咧，其實因為嗰啲會損嘅，即係我哋日日食嘢啊，成都會整損我哋個口啊，成嘅，喐啲都損噶啦。所以咧就變咗嗰啲咧就，即係又要小心啲啲啦。你話好危險又未至於嘅，即係你即係多佢，譬如舐你個你個口唇出邊嘅，咁全部都係皮膚嗰度就唔係好危險咁啊，同埋都係 common sense。掂完只狗食嘢先至去，但洗手先去食嘢咯。 明白，即系叫佢唔好锡嘴。 系啦， 咁即系话其实，如果佢舐过嘅食，佢舐过嘅食物，我哋系咪唔好食啊？系咪即系 suppose 唔应该啊？即系嗰个口水嘅唾液嘅， 我谂基本卫生嘅，其实你 apart from 你个情人，你都其实人你都唔会做啦，所以狗 咩唔会会啊 ？share 一个食物， 你意思就佢食过佢舐过嘅嘢，我唔食，我舐。 我舐完个雪糕俾你，你会舐？舐 啊！ 你就唔会 舐唔舐？我 舐啊！如果系肯 嘅，男女朋友、老公老婆十年 啦。系啊， 我而家就 系 讲紧人同狗仔，咪唔应该。 Eric 点解会咁嘅咧？以前唔系咁嘅， 即系人同动物唔应该系咪？ 嗱，我做咗好多年呢样嘢，我成日都咁样嘅。人同啲我就即系放喺嗰个兽医个角度，唔 recommend 咁样做。 哦 ，OK， 明白， 知道， 系啦，有轻微嘅，有轻微嘅风险。 冇错，明白晒。OK， 好，继续 enjoy 你嘅 trip， 好唔好 ？OK， 多谢晒， 拜 拜。 好啦，用啲贺年气氛结束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听日星期五，我哋喺十点再见。 听日再见， 拜拜。 拜 拜。 养身心，中福刚强又够运，恭喜贺喜，恭贺诸君迎寿得心，有丁有财又有运。恭喜贺喜，恭贺诸君荣安康，五福降临运气旺。